巧回避我荒谬的旧伤口，不是借口就不必追究长镜头，我们的回忆没拍下太多泪流，只有凉风蓝海和沙丘，我到那天巧回避我荒谬的旧伤口，不是借口就不必追究。 今天音乐旅途的第一首歌来自于《我想和你唱》当中孙燕姿和素人选手马佳带来这首《半句再见》，一起来听。 遗忘的誓言，谁脑海有张忘不掉的脸？ 微红的眼，微亮的天，好一次誓言，回忆带走了时间，有些从前太执念，难记太明显，而故事悲憾画上了终点，为何不放进时光 再比一段，再添两段成直线，直线永远画不出可远， 有些从前太尖锐，谁脚步太遥远， 让结局悲憾写下了句点， 为何不放弃时光 简单一些，我被思念制约，快乐显得卑微。 再见， 你过了。 少年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 dream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, in sheen, 在相同的时空里，匆忙努力。 接下来这首歌听起来有如清风拂面，每个韵脚完美配合的发音更具口感，达到听觉更好的效果。接下来一起来听到这首《平行》。 伸出手才不能拥抱你，等我们故事再继续。 听雪融化，可是心少，你的声音我听不到，指尖就快触及你的发梢，却眨眼间飘渺。 飞鸟的伤只有紧的手松开，直觉的痛逃不出爱的牢笼。注定这么我看你走入你的回忆，逃不出空气里相同的时空里，怎么努力也抓不到你，保持距离也没有交集的想念你。平行在各自的视线里，伸出手才不能拥抱你，等唤醒你，等我们的故事再继续。 早已决定要把你忘掉，心里灵魂在原地煎熬， 足不徘徊，回头你看不到，只剩回忆嘲讽的笑。注定这么我看你走入你的背影，逃不出空气里你的占领。平行 在相同的时空里，怎么努力也找不到你，当失去你也没有交集的想念你，平行在各自的视线里，想出生才还能拥抱你，能不欢喜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两位天后的隔空对唱，来自于邓丽君、王菲，《清平调》。

灿烂阳光里，一直穿透心底。生命里闪光的奇迹，你是美丽恩典。我们会将伪装老中将消失放你融化在阳光， 有人说爱情就是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，还有人说爱情就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当中开出花一朵。今天的第一首歌听到五月天陈绮贞《私奔到月球》。 在争宠 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，不再去猜测人和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，一二三牵着手，四五六抬起头，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，让双脚去腾空，让我们去感受那无忧的真空，笑着倾听孤单终结后的寂寞， 看月亮像夜空的瞳孔，静静凝视你我和我们缭绕的心中， 靠近你怎么突然两个人都自救，让心跳像是野火燎原般的汹涌， 这一刻 last line, I've got Mike Ledgewood on the phone. Hey, babe,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? Hey, babe, I'm sorry, I can't hear you too well. You're going to have to speak a little closer to the phone. Okay, babe,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?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。 It had to be you.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. 歌曲是不是爱情，象征爱情里初遇时不确定的心情。在每一份爱情当中，初次相遇总是有着不同的经历，而通过和解完美的演绎，诠释初恋爱情时女生内心的甜蜜感和幸福感。一起来听到是不是爱情。 我没有找不到原因，有几秒的默契，是不是爱情像一场旧电影，微笑或沉默都是美好的事情。你是不是爱情，或只是陪着我旅行，痛看过这一路风景，这一路我走走停停，谁都带着回忆一起远行，坐慢车倒退看风景，原来下错了站才能遇见你。我们又找不到原因，有奇妙的默契，你眼里也有同样藏不住的孩子气，转几圈公里才到这目的地，沿路的美丽都是因为你。这是不是爱情，像一场旧电影，微笑或沉默都是美好的事情。你是不是爱情，或只是陪着我旅行，同看过这一路风景，云朵在眨眼，空气很香甜，我们走很远，忘记了时间，你在我身边，只好让全世界陪我一起留恋。这是不是爱情，像一场旧电影，微笑或沉默都是美好的事情。你是不是爱情，或只是陪着我旅行，至少我没错过风景。 橘子汽水是一首非常青春盎然的校园情歌，年轻羞涩单纯的暗恋心情在这首歌曲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同时这首歌绝对是一首活化心境重返年轻的青春良剂。一起来听到橘子汽水。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，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，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，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，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， 这路没有尽头， 喜欢你偷瞄着我，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胡夏《爱夏》。 变成夏天，是不是这样你才会相信有永远？看你靠着我的肩，刚刚睡着的侧脸，爱人不断在我心里蔓延。夏天，你就问我爱会不会变？如果你想要去冒险，我会不会给你一片天？你说爱情也许没有想象的永远， 我不知道，驾照差点被扣掉。 别急，查违章就用平安好车主 APP， 快速精准，覆盖全国。 4008000000。 平安车险，省心省钱。